17:04，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四环马家楼桥到大红门桥外环方向车多，目前东二环北段、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向以及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再来看京藏高速，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车多流量大啊，堵车不堵心。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家乡推介会吧，来推介一下您的家乡春节有什么好玩的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来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四的特别节目，我的家乡真是好节推介会。特别好啊，因为时值快到春节了哈，所以呢大家可能会有各方面的要出去玩的这样的需求啊，火车票可能不一定能订得上，但是您要是初二初三出去玩那还是很富裕的， 是说不定一节车厢您包了， 对， 有可能 全是您的啊， 是 这个太正常了。 你看经常干这事， 我经常干这事儿。 真的 对啊，是前几年的时候啊，现在不好说 啊。因为昨天是三十啊还是初一，应该是三十的那个火车票开始抢了。 对， 我也凑着热闹就看 了一下， 我只是看了一下。 你不是开车吗？ 对，我就一看啊，就是我当然看的比较晚了，我是下午头还是什么时候看的，已经没有了。然后查了一下，说今年的是两分钟就没了，所有那一天的都已经抢完了，所有的都没有了。然后我就哎呦替好多朋友担忧啊，说哎呦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抢得上。但后来我又看人家特别贴心写着说还在什么时候您可以再去看一下，说不定有。 对， 比如说您在买完票的，就是您刷了没有，过个十分钟啊十五分钟的您再看一下，有好多没有支付成功的票会退回来，这个时候您可能还能够买。还有呢，就是在开车前，就是您比如说买三十的票前15天，您再去看一下，他呢会放一些，比如说 退 的票呀、什么的票，在这个时期会退一些。还有就是您当天的早上一早，早上7点多的时候，您再点开看看，说不定还会有一些退出来的票能够，这个您能抢得到啊。反正也只有这些方法了。但最终能不能抢到不太清楚了，所以我就想，哎呀，咱先不说怎么回家，这个慢慢聊哈，咱先说一说，比如说过年这么长时间，好歹也是7-8天的假呢哈， 你怎么安排的呀？ 就是别老在北京待着呀，怎么都得出去玩玩。可能有的朋友选择出国了，早早的人家就走了，这咱今天不聊，咱今天聊一聊，就是在北京周边，咱能够去哪玩一玩。所以呢，我就想，哎呀。你要说到去哪玩，肯定找当地人，他给你指示的，对吧？肯定是好玩的地儿啊。 是。 所以今天咱们就特别举办了这么一次吃喝玩乐大搜索，我的家乡真是美，又改名了，真是美啊！这个我的家乡推介会，来推介一下您的家乡。 真是内容说的还是挺美好的 啊！ 我起的这名字也太土鳖了。 没事，争取到第40段，我们能有一个好名字出现，好不好？ 哪怕说、哎、谁不说我家乡好， 哎，谁不说俺家啊？对，咱们就来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而且也来说一说您家那边。过年的时候 有什么风俗习惯啊？ 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啊？ 吃什么好东西啊？ 哎，玩什么好的事儿啊？比如说，放炮， 你一般咱们放的那几响，那都不是事儿，在我们家那儿能放那种炮。哎，今天咱都可以来聊一聊，包括参加个什么大集啊什么的，是不是？哎，来各位推荐一下您的家乡吧。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我们请来的呢是，经常我都不知道他的家乡到底是哪儿，但是他几乎把所有中国的您的家乡可能都已经转遍了的啊，来自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波哥，欢迎波哥。 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嗯， 开心一点，再来一遍。 大家好。我是张波， 吓死我！ 欢迎张波啊！嗯，其实我们一开始聊这些话题，都代表已经离年越来越近了。 对， 真的有很多的同事，当然我相信你们公司那边很多同事现在哈心里也闹闹的吧，已经。 嗯， 不光是别人吧，我觉得、 哦、你也开始躁动起来了。 对，就是我跟着大家的这个情绪啊， 嗯 啊，更高涨，我比他更高涨的话是过年，这是好事啊， 当然了。嗯， 尤其是说今天吧，我说今天我可能会给大家到最后的时候说， 嗯， 有一个地方是最好的。 好，最后一个说。 对、哦、那是一定要最后，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啊。 是是是、哦、然后你说的时候，我们用不用给你放一首底下衬底歌，叫谁不说俺山西好。 哎，这个不错呀，我们家就是山西的呀。啊， 来来，这样这样、嗯、咱们因为两个小时时间吧，有的是时间， 嗯， 咱们先分别推荐一下吧，说家乡好、怎么样？ 没问题， 分别说一下。 但你说， 他北京当然是挺好的， 对啊， 对， 哎、 可玩的、啊，反正我小时候跟现在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嗯， 小时候能串胡同是吧？ 嗯，不，胡同是一方面啊。 嗯， 小时候他每年春节还基本都下雪，这个是主要的。 这个好像到目前为止我们北京还没有下雪。 是是，目前是没有。所以我不说嘛，这个小时候跟现在有一点不一样。 气候是完全不一 样的。是的是的，小时候我们过节的时候有几件事啊，第一就是兄弟姐妹啊，亲戚朋友啊都要聚，可能很难一年聚在一起，但是春节聚。然后像我们当孩子的就想着这一天大家能聚。 嗯， 这是第一个念想啊，念想。第二呢，这时候能穿 新 衣 服， 嗯， 对， 哎呀，觉得换一身行头。当然那时候可能穿那身新衣服觉得特漂亮，现在一看，哎呀，傻死了。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念想。第三呢，就是发红包， 嗯， 因为婶儿啊、叔啊都发。其实啊，这个就是肉烂在锅里。你想，就比如说啊，我妈给四个表弟每人一个红包，四个表弟家每人都给我一红包，其实就左兜掏右兜的事儿。 对， 你们家不可能挣钱、 嗯， 但是就这个程序，你会觉得有一点仪式感， 嗯， 有点意思。这个 那会儿不叫红包， 是压岁钱， 压岁钱。 哎，对对 对, 对，有意思、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逛庙会， 嗯， 啊，逛庙会也有意思。 北京都有什么庙会啊？ 哎，还是不一样。 龙潭湖， 那时候我们家 团结湖， 我们家住西城，离这边远。 西城 对 紫竹院， 不。那时候去地坛 哦， 哎，地坛 哦， 人就在二环边上嘛， 嗯， 那个是真去的啊，有意思。 现在北京就像地坛庙会还有吗？ 有有有， 也都有， 还是有的。 听说人是特多， 特别多、 哦。 哎呀，那个肉串啊， 呵， 那个贵呀 啊，贵呀。 那个时候嗯还好，不像现在， 嗯， 不像现在，就反正仅仅是这些念想。你其他那些比如说让我逛公园啊、 嗯、 去北海颐和园啊可能是不去的。 然后再跑到很远地方去旅行根本就不用去想。 那不可能。 对。 完全不可能。 嗯， 真的。所以你要说北京是挺好的，但是我一般就是这么一嘎的地儿，跟现在不一样了。你想前两天的时候那个某互联网吧，然后说要采访一下，然后让我说一下，比如说春节在哪儿过呀，然后都会吃什么饭啊，是喜欢在家里吃还是到外头去吃年夜饭啊，然后有没有桌子上必备的一道，只要一吃这个就代表过年了，完全不一样。有这种有特色的菜呀，包括你到底是喜欢在国内过这个节了还是要出去啊，包括到国外，就等等，他想相当于做了一个所谓的市场调查，然后他们要弄出一个大数据，然后我也跟他们说了我的一些感受。但是我最后说的就是，其实只要家里人在哪儿，我觉得哪儿就是家， 嗯， 没问题。就比如说、 嗯、 我们全家老小说了今年咱们要出去，没问题，只要在一块儿、 嗯、 在一块儿， 就是黏， 就是黏。 对你别，啊，有去那边的，有去那边的，我天哪，他觉得散了。 对，比如一家人，然后你分了一个东边一个，西边一个，这个 对对对 这个黏就没有味道了。 是的，是的，是的，不一样。 所以说过家过年回家嘛， 嗯， 对不对？ 嗯， 过年为什么火车票卖的这么紧张？ 嗯， 对不对？就是因为为什么路上这么堵？就是因为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回家，跟自己的父母、亲朋好友们在一起。 对， 对，对，对， 这个跟平时咱们放假不一样，跟十一五一什么都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可以出去玩，我可以出去，对吧，出国去，但是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出国的，我想大多数的朋友可能要不就是我带着父母一块儿， 是， 而且不只是两位啊，可能是带着四位父母，我们一大家子出去玩去，还有呢就是可能我带着孩子，或者说父母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我可能就带着孩子，这个小家庭我们也得一块儿出去。 对， 哎，但是大多数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还都是回家， 是，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个家乡啊？我的家乡这么美，不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样的一个推介会呢？哎， 对 不对？ 这会儿标题该改了啊！哎， 而且今天我们要说的特别多，比如说像山西呀、陕西呀、内蒙啊、这个河北啊，还有像四川、贵州、浙江、甘南，我们今天都会说到。因为让张波都去过啊，让张波带着我们去玩一玩。当然，如果您是那个地方的人，您家呢可能是在某个小村落也好，或者是某个县城也好，那那边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年味儿 说一说， 特浓的那种， 哎，特浓的那种， 都可以交流。 嗯， 到微信公众平台啊 ，CHWL876， 我们家就特别值得推荐。虽然今天张波没说，你看就没说我们家啊。 来来来，听你说说 这个，我应该知道你就我就不用说你们家， 是的，是的， 这是故意的。 哎，是的，是的。 哎呀，谢谢成全啊！ 我要在你跟前说的话，那不是找事儿呢？ 那不是， 哎，我首先啊，谢谢你了，不要提小酥肉的事儿啊。 啊，不提不提不提， 好好好， 能不提那个烩面就来了， 而能吃的不少， 嗯 啊，能吃的不少，但是除了吃好玩的还挺多的，而且那些好玩的可能是现在在这个国际大都市大家很少见的 哦，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交通方便呀， 对， 您现在那个高铁三四个小时就到了， 嗯， 对 吧？基本上就 方便很多， 对，都就能穿到河南的南边了， 嗯， 所以呢，这时间成本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优质， 嗯， 就是您想一天打个来回也可以，也没问题，想在那儿待比如说计划两天的时间也没问题， 嗯， 您要说我待个五六天那就更没问题，可以深度的玩一玩，几个城市都可以转一转， 对， 而且中间呢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络线也是非常方便， 非常方 非常方便、 嗯， 比如说我们那边有一个当然不是我家了啊，也算是我家乡的鹤壁下边有一个县叫浚县， 就是周边呗， 周边离得也非常近， 嗯， 那边也大概您就开车二三十分钟就到了。浚县里边有那个大集， 嗯， 那个大集可能在北京的跟这北京的这个公园里边的大集不太一样， 嗯， 它那个大集还挺乡土气息挺浓厚的。 人家是纯正的，是为了那些为买年货而准备的一个大集， 哎，除了这个还有表演的。 嗯， 就是什么 踩 高 跷 啊，划旱船啊，那个耍龙啊， 嗯， 都有， 嗯， 现在你好像还挺少见的了， 嗯， 那个地方现在依然保持的特别好，就像我小时候现在好像没有了，因为我也不回老家了，我小时候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回到农村之后就是哎你挑一角色吧， 因为你参与是吗？ 哎，你是赶毛驴的那个半老太太呀， 划旱船啊， 哎，还是你划船啊， 哎呀， 还是踩高跷我不会，推高了， 你别伤着自己。 那个我不会，或者就是你带一大头娃娃就在那儿摇， 对，哦，对对对， 就是摇，就是你得挑一个，因为那个是全村的人，而且 都参与的， 以青壮年为主，就是青壮年一回来之后就让他们干这些活，因为老年人可能弄不动了， 对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特别的 闹热闹。 哎，特别热闹，特别有意思，而且呢每个人就象征性的给你一个小的红包， 嗯， 小的不算压岁钱，算一个辛苦钱， 嗯， 但是非常少，不过大家玩的特乐呵，就一块钱两块钱也最多就这样了，但是玩的特别乐呵，每个人你就看着那大娃娃脸啊，娃娃脸画着都是笑的都咧到哪儿去了，你摘下来依然还是那样， 哈哈哈的笑。弄完了之后，全村人啊支了几口大锅一块儿在那吃饭，吃的就是 有小酥肉啊， 小酥肉 有，有大烩菜啊，炖的鸡啊，等等等等，全都有啊，反正非常有意思。一天的时间，但是现在那汛县大集呢，它应该是有几天的时间，时间还蛮长的。您可以了解一下，今年大概是什么时候开？每年都有，而且每年都不一样，而且它除了底下有那个集市，你可以看演出之外，还可以到山上，虽然山秃了，但是溜达溜达也挺好的。因为 他们有个固定的 冬天嘛， 对， 有个固定的时间开，非常有意思。而且不只是鹤壁的汛县，很多城市的下边的县城里边都会有这样的活动， 对， 非常有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推荐大家 想想都想回家 了。我的家乡河南转一转，吃的就不用说了，大家太了解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好吃的有很多。 对， 来，老张， 该我们家了哈。 对。 啊，其实说我觉得我最想的是什么，就是到我们家之后，就我们那边还是以面食为主的啊。每到这个过年之前一段时间，基本上从腊月，就是进了腊月门嘛啊，各我觉得北方的这个习俗差不了太多， 是 就是什么呀，不管是什么粘糖瓜啊，或者 这 不是 什么时候开始扫房， 对对，扫房扫 备年货， 对对对，备年货，然后炸一些各种东西啊，备好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就说是啊，年三十晚上啊那会儿来，然后说基本上我们那边来，然后就说是哎，大家也是守夜嘛啊，就是看那个看那个春晚，对，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手机那些东西、啊， 开几桌啊 啊。 开几桌啊？ 开几桌？待会儿再说哈。 是电动的吗？ 不是电动的，那会儿我们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啊。 哎哎哎 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说是最开心的就是三十晚上睡得晚，第二天一大早起得早，然后比赛啊，就是比如我们各家的啊，就是几个比如叔伯弟兄家的这些亲戚家、就是几个孩子说啊，比明天早上谁起得早，大年初一知道吧啊，这是我们之前的时候，就是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谁起得早了之后，然后就挨个串门嘛，串亲戚，就是初一那一天，然后啊到最后大家聚一顿餐。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啊，这是其中之一个，就是一个年的味道。像我们那边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会儿小的时候，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好像不带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也没有， 当然了， 就是一些什么捏的什么花馍，这是我们老家的一大特色。啊，就是它的花馍各种样子的吧啊，然后都有。啊，然后说，只不过他们那个样子，我觉得他们做的挺漂亮。不过我不会啊，到目前为止也没会啊。所以说，我觉得只有这段时间当中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时间段。就是除了出去，刚才维哥你说什么买新衣服啊这些事， 对， 只要是小孩子，基本上我觉得都喜欢。 对 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要天天盼到哎，这个要不然提前一天就穿上吧， 对， 就这种想法啊。然后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我们整个北方区域。它基本上这个习俗是差不了特别的多，比如什么杀猪了啊，不是过年摆上几桌，这个很正常的，对吧？但是就是如果说年味儿比较就是有特色一些的地方，当然我觉得说，比如走到山西，它一直沿用下来的一些地方啊，就是比如像一些古城里边，平遥古城那边，那么它一直以来就是这应该有延续了不少年头了。啊，应该有上千年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只要一到这个春节的这个正月十五，他们那边就是也是就像那些很多踩高跷的，很多就是各种滑旱船的啊，各种的这种表演的人都会在，而且就是大家都挤着站在马路两边等着看，啊，赶大集这个肯定不用质疑的，对吧？就是过春节之前大家都赶集，过完节。过完初一之后，有一段时期可能卖东西的东西都卖不出去。啊，这是小的时候那种状态。然后呢，说是平遥古城呢，它本身的它一个是它现在的本身住的这个地方，就是房子各个家各户它保持的是比较古建筑、古民居的一些建筑。 有人住的， 它不是现在去建出来的。 对对对。 第二一个呢，然后它的很多一些什么贴窗花了，或包括它的整个一些这个就是。比如初二是干什么的，初五是干什么的，就各种的每一天他这个活动都不太一样，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原汁原味的，就是 过古时候的一些春节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这种喜庆的这种景色、景象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能够到了这边之后呢，这是一个有特点的一个地方，而且灯笼啊整个几乎就是因为它都是房子嘛，它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小区一样哈、小区可能是我们大门口上挂上几个灯笼对吧哈，然后可能自己家里边在阳台上面可能挂个灯笼，但是你要是到了它这边之后是家家户户的那个门头上都有挂的这个灯笼，非常的喜庆，而且各个院里边挂的就是不管是对联啊各种东西贴到看上去就跟那个就跟大家办喜事是一样的感觉， 就特喜庆、 对，特别喜庆的，所以说我觉得真的说是这个地方作为我们从北京过去大概的时间，也就是说坐高铁的话可能也就是在3个多小时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地方，然后如果是开车的话其实也就3-5个小时最多。 你是说的平遥还是我们家那大院？ 我说的是平遥过去之后，因为我们这个线路呢就是非常的好，为什么我因为我走了这么多线路之后呢，就发现那个有好的地方它是比较就是只是在这个地方你要连年味儿全部连接起来的话呢可能很困难，有些地方它只是局部的地区这个比较严重，比如像在一些这个什么贵州了一些少数民族这些地方，它可能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千户苗寨，对吧，那只是比较集中的它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色，对吧，那么比较大面积连接起来就是走一条线路，因为你春节可能不只是一天对吧，有可能你说哎我想出去开车溜达个几天3-4天4-5天的时间，那么说是从这个地方走完之后，你们家那块儿你们老家那块儿，绝对没有问题。它的风格和平遥古城的风格也是一模一样的。 哎，我们家那大院春节也开是吗？ 开没问题，就是说是它那个大院不允许你回去住。 嗨、 哦， 哎，那我回去、 哎、不让你住， 我回去还交门票吗？ 没家了， 对对对，你回去之后可以跟他商量，你说我就是老王家的， 对，本姓的。 那对对对对，关键说白了，这个姓，这个王姓是个大姓啊。 哎， 啊，你这样的话，这个人忒多。知道吧，当地估计能抓一大把， 我的妈 啊， 打个折吧 对、哎、所以说我觉得 五折 我觉得你可以回去试试啊，你说我回来就看看家嘛，还掏个门票，这什么情况呀、啊、这是吧。 哎，那这样咱们设计一下，比如说从北京出发、我想先去大同可以吧、 可以没问题， 好，先到大同，包括我看看石窟啊等等这些，我都可以从大同那儿走，然后从大同我下一站呢我应该到哪儿？ 你的其实第一站啊，你要是到大同的话，我建议你要是真正找到年味儿的话，先到禹县 啊，先到禹县。 对，你先到禹县去看看，因为禹县的整个也是一个什么打树花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概念的，包括剪纸花，对吧？可能现在好多一些是刻的那个纸花，它不是说剪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它本身的年味儿就是很浓郁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再返到大同。对吧？啊，到大同，不，你想转的一些什么景点，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然后，就是什么云冈石窟了这些地方。然后我觉得你从大同了，然后你再往下捋的话，对吧？你可以直接可以走到忻州那边。走到忻州那边走哪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说我能够推荐大家能够去再往里边走一下，走到碛口古镇。因为为什么呀？但凡是过节的时候，他们这种的古镇的，就是碛口，虽然不是说像大家那么成熟的，可能很多一些人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一个石一个泽，啊，责任的泽，一个石头那个偏旁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整个年味也非常浓重。它因为它主要还是以窑洞文化为主的，因为毕竟和陕西已经交界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我觉得说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你基本上说是大火炕，进到这个窑洞里面，大火炕，窑洞里面本身是冬暖夏凉，对吧？然后说是它是一层一层的，然后其实说白了你就可以看到，就跟那个上面画了很多圈是一样，就是离远看的话啊，就是 类似于塔楼。 对对对对，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是这个的话，如果是尤其是夜晚各家各户那个灯亮开的话，然后是这个效果是更为漂亮的，更为壮观的，而且在当地的这些民俗啊都还是保持的比较传统的啊，就是过节的什么哎走亲访友的这些礼节这些习俗啊哈，或者到就是从初一到十五吧，基本上是闲不下来的。 好，那山西这条线他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对啊，一会儿咱们再慢慢的推荐吧， 对， 当然也等着各位的推荐啊。今天就是好好的说一说，夸一夸您的家乡啊，尤其是过春节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呀啊，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喜，百盛大联欢，1月18至21日，精选服装服饰五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有礼，七座大空间，七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购车，符合条件，低至3成首付，享2年零利率，更有5000元置换补贴等。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10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盼望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麻烦您给介绍一下吧。 好的。应该说呢，这个未来2到3天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天气呢都是不错的。今天啊是这个49的第一天，未来呢未来3天啊，全国大部分的气温比常年同期啊还是偏暖的。作为北京来讲呢，昨天中午啊一股冷空气比较弱，使得京津冀能见度啊好转了。由于啊这次冷空气实力较弱，所以对华北、黄淮等地的雾和霾啊清除是并不彻底。今天早晨呢，这个江苏、安徽等地依旧有大雾弥漫。监测显示啊，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部等地呢，都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雾，局地能见度呢不足200米。河北中南部啊，山西的这个山东的中西部啊，还有河南中北部，这个陕西关中地区啊，出现了中度霾，局地呢有重度霾。从今天开始啊，华北、黄淮的大气扩散条件再度转差，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台环境公报显示啊，18号到19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北部，大气扩散条件很一般，南部呢，大气扩散条件是比较差的，预计啊，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南部、河南东部、山东的大部分地区，还有山西的南部有轻到重度霾。部分时段呢有严重霾。20号呢，受偏东路的冷空气影响，华北南部、黄淮等地啊，霾的话呢有所减弱。在那个长三角地区呢，18号到19号、受上游污染物的传输影响，区域西部的部分地区将有轻到中度霾。20号到25号，受频繁冷空气和大风的影响， 整个区域的整体大气扩散条件比较好，没有大范围的霾的天气。近期呢，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啊，空气质量比较差，那么大家出行的时候呢，需要做好防护措施。这个在这个江苏啊、安徽啊、四川盆地一带呢，清晨啊还有这个大雾天气，对交通出行啊影响比较大，所以外出时呢要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关注高速机场的最新信息，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未来三天呢，我国依旧这个雨雪比较少，下雨的地方只是在西南、华南地区啊，有一些这个小雨天气。对于广东和福建来说呢，从今天开始阴雨天气啊，可以持续4到5天。总体来讲的雨量不是很大，这种现象的改观呢，要等到22、23号，广东和福建才能见到阳光。那么作为北方来讲呢，气温呢波动比较大，白天气温呢整体比常年要高一些，不过呢夜间气温还是比较低的，体感呢是比较冷，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主持人， 好的，非常谢谢刘工这么详细的介绍，我们明天继续连线，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7:35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沪高速4环到5环之间的道路进出京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请您小心驾驶。还有机场高速的3元桥到5元桥的出京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2018特别节目，谁不说俺家乡好，我的家乡真是美，我的家乡推介会，多好， 现在开始。 这名儿是不是越来越长了？ 对， 越来越好了，这副标题越来越多了。 对， 子栏目。 哎呀，今天我们说的是您的家乡啊，夸一夸这个春节期间您的家乡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乐呵的地儿啊， 是 跟我们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 真的我觉得有几点变化其实跟原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原来我小的时候、真的是你要是去远的地方说所谓的过节，那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 大事儿， 对吧？你比如说7天，比如说啊7天假期，我想我要坐火车去哪儿，那这一往返站的时间就多了去了。然后再其次，我说去北京周边，你比如说就算去延庆，那也是费了劲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你比如说高铁，那真速度极快。你比如说从北京坐高铁要去小胖他们家，瞬间， 那比去延庆还快呢。 对呀、包括从北京要坐高铁去杭州，瞬间，4-5个小时肯定能到。 没错， 没跟你说吗？上次我从杭州回来的时候，一老哥烟刚抽两口，车开了，自己只能坐下一班车回来 啊。这个属于正常现象 啊。那好吧，这个算题外话。 对， 然后另外现在开车的朋友多了，对吧？就是。现在最爱说的一句话，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一脚油的事儿，对呀、都爱说这样的话， 对， 多好多快， 嗯， 所以在此呢，大家都可以说说，怎么都过得节， 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跟我们互动了，可以简单说说啊。 有变化的，比如说深圳的安说了，说离开家乡已经15年了，每年都会经历抢票啊，去全身心的融入到春运的忙碌之中。今年我们改了啊，终于不用抢票了。下周我就回家接老妈还有公公婆婆一块儿到南方来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哎呀， 这想法挺好的， 特别好。 嗯， 因为首先第一点啊，那边暖和，广东吗？ 对啊， 相对暖和。然后再其次，可以带着老人真的感受一下那边吃早茶是什么一个样 子。对， 下午茶也不错。 哎，反正只要是茶。嗯、 对， 哎，去吃茶， 吃饭先喝茶， 特别好，特别好。 晶也说了，你们这期节目不太适合我，我妈给过我正式的公告。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去玩，只有春节必须在家。小时候每逢春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溜达溜达溜达，啊， 就是 人家写的是串门啊。 嗯、 我有六个姨，三个大爷，一个姑姑，感觉有串不完的门啊。 对，每天起来之后，今天七大姑，明天八大姨， 是， 嗯， 尤其长大结婚之后，过年就更加忙碌了。我先生有四个姨，两个舅，现在。我连逛庙会的时间都没有了。 那是啊，这就是俗话说的七大姑八大姨，咱家这么多亲戚那是走不完。 对啊， 那这、嗯、你想 现在交通还方便了很多， 就算方便了、嗯、就这七天也够逛一气的吧。 对，那 你也不能说 哪家你不能站下算就走。 对啊、嗯、你不能说到那儿了叫一声然后给完了压岁钱就走，这不合适啊。对吧，也得参与个几个小时一顿饭的。 您这没听我们周一的节目 嗯、 是不是找一大地方约一大局弄一团呗。 对， 是不 是 这是 比较好的， 多棒啊，初一初二的 大家团一团。那现在有好多 好多都这样， 都这样。然后是咱谁也甭去谁家，然后咱到外边找一温泉，找一个那个就是找一个别墅能住上好几十口的人的啊，这种的，然后一家子去，我把别墅一包包上他两三天，该干什么干什么。 嗯， 对吧，啊，这也挺热闹的，嗯， 多好啊！来，还有这个提问的啊，蓝色多瑙河说了，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帮我设计一条四天的春节期间的山西自驾游的路线。 嗯， 我现在已经进入主路了，听你们节目就可以了。 嗯，我们刚才已经大概说了， 刚才其实差不多 了。是的，从北京出发不会很辛苦， 嗯、 您先到禹县。禹县那边气氛还是很浓的，不光听张波说过，包括我们听当地人孙涛同志也说过、 嗯、对， 然后从那边您再往大同开，其实也没多远，到了大同您看看石窟，然后从大同那儿您再往山西那边走，到了山西跟陕西交界，您可以看那个古镇叫 碛口。 好，碛口就是十字边一个泽、嗯、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好，您从这儿继续走、嗯、您就可以奔我们说的像平遥啊，然后包括我们家大院， 对，王家大院， 哎，对 对， 这一趟走完四天够了，您就往回走、 这四天是基本上说是我觉得他还敢挺紧张的。 那当然紧张了、嗯、 因为你到禹县嘛，你最起码一天、嗯、大同你要是再待上一天，然后你当天晚上赶着，然后赶着往碛口去赶，因为碛口那边住的话可能你在村里面不方便住、 哦、 对吧，它不像平遥古城里面能住，然后这样的话你再返回来的话，这四天的行程真的是挺紧张的。 是的、嗯、是的是的， 如果是六七天的话会更好一些。 不过至少有一点好啊，高速路免费啊。 嗯，对， 走着吧， 人就这么选着哈、 对、啊、 这也挺好的。 就是就算说哎呀我走错路了，没关系没关系， 就是多喝了点油。 对呀、啊、 对 呀、啊啊、而且您计划是四天、啊、那计划赶不上变化，您多了一天又怎么样呢？ 对啊，无所谓的事情， 过节出去玩啊、嗯、甭怕有什么您觉得跟您涉及的线路有偏颇， 对 吧、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不定您逛着逛着这才是最大的惊喜、嗯、 有惊喜。 对 对对对对对、 嗯、Mario 说了，说那个维哥，我跟你打个招呼， 嗯， 我是听你的节目长大的，嗯，我从打娘胎里就开始听您的节目了，从好早好早就听您的节目了，特喜欢您，就是说旅行您帮我解决一事儿呗，我今年28啊，姑娘呢2岁了， 平时啊，父母帮着带孩子特别辛苦，所以想趁着过年之后，这个旅游不是也便宜点了吗？也错了高峰了，是不是？我们全家出去玩玩去。所以呢，想问问您去哪玩？但是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我手里边吧积蓄有限啊，所以问一下，是不是正月十五或者是出了正月以后旅行就很便宜了呢？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去哪儿旅行比较好呢？您给一个意见，哥们儿明天就去办签证，感谢您。 嗯，我个人意见啊，就是孝顺父母是应该的， 哎， 真的，嗯，尤其是父母替你带孩子很辛苦，这个没问题。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啊，春节期间如果出国玩的话，一定贵，这是肯定的。但是那天我看朋友圈里他们说，哎，巴拉望还不错。还很便宜， 巴拉望的消费很便宜的。 是是是。 基本上说是过完节之后三月份， 嗯， 就是你不要说，就基本上过完正月十五也就到三月份了。 嗯， 在清明节假期到 四月份的， 对对，这个之前一段时间， 嗯， 不要赶到假期的时候。然后说第一个交通也比较方便了，现在啊，就是也刚刚开通了，从天津能够直接飞到巴拉， 直飞的那个公主港 的，对， 因为一到公主港就到了， 对。五个半小时直接到了，不用转机了，省好几个小时。 是从天津那儿有大巴车回北京是吧？ 从北京有专车，然后直接拉到天津， 哦， 然后也从返回来也直接拉回来的。 那还行。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是消费是很便宜的，带上两岁的小朋友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对对对。 啊， 因为当地消费便宜。 对。 因为我想，你二十八岁，手里的积蓄也不会有很多，对吧？所以 至少来说你。我就可以给他算他到那段时间的消费基本上是人均在个 五千 块钱 一个人， 嗯，就这样的一个标准。 小孩可以忽略不计， 对，两岁的这个孩子，然后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 嗯， 所以说去那边的话，第一个他本身各种东西都比咱们国内便宜， 是 而且正好这段时间避开了一个机票的一个高峰， 是，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是比较合适合理的，而且温度也还合适， 是的，是的，也合算。 那边签证呢，免签吗？ 不免签， 不免签， 那需要办一个， 必须要办一个，从在北京办一个签证过去， 嗯， 啊， 其实 也不是落地签， 他们家这些人就可以做一个他们家里人的一个 小团哈， 对对对，可以的， 行吧， 可以的， 行，您去了。尝试一下， 对，去完了回来，在我们的节目里头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边美丽的景色的照片。 对，因为你的维哥刚去过啊，对那儿赞不绝口，说：“哎呦，东西怎么能那么便宜 、啊？” 我们 还好， 维哥出去去的时候还是转机的时候，转机状态 哦，现在能直飞了， 现在直 飞 了， 飞啊， 那挺好的，那挺好的。 而且再其次，我不是说做 SPA 一个钟和人民币才70吗？ 哎呦， 我都没体验过， 哎呦， 因为我一直说。 太贵， 有位子吗？还有几个人？好，那过一会儿。哎，有位子吗？还有几个人？没有，没坐过一次。 哎，人气还挺旺， 特别旺。 哦哟， 啊， 米其林餐厅也挺便宜的， 是吗？好吧，啊，您这个给爸爸妈妈让他们做个 SPA 放松一下，是吧？而且呢，巴拉望那边不是也是算是个海岛吧？ 海岛 是吧？ 对， 海岛的人文的都有。对， 你看孩子，反正到海边了，自然就消停了。 给他一块地儿， 哎，他能玩， 对， 玩一天啊，挺好，挺好，好。您搜搜看看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继续到微信平台啊，我们问问维哥，好吧？ 但是，关注一下火山的问题啊。先关注一下火山，虽然火山不在那边啊， 对， 但是要关注一下 南部，菲律宾的南部那边的火山，现在好像持续性一直在喷发， 跃跃欲试，跃跃欲试啊！ 那要你安全的话，能看着火山，这算是增值消费啊，真的是 啊，据 是不是 据一些我看的一些图片啊发回来的啊，还挺漂亮的， 是吧？ 锥字形非常完美， 对对，安全啊，安全， 说点正经的， 安全的前提下，好吧啊，好。来，咱们继续啊，咱们今天主要内容咱们是在国内玩， 是 啊，而且呢，为什么我们要弄这个谁不说俺家乡好这样的一个推介会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您当地的地接， 是， 啊，跟我们推荐一下您的家乡这个春节有什么好玩的。 对对， 啊， 对，刚才既然都说到山西了，就把交界的也说了呗。陕西， 干脆就直接先从气口那儿啊， 嗯， 从气口那儿开始，一个方向是往平遥走，然后返回北京的一个方向啊，是一种选择。另外一个方向呢，从气口那边，然后直接奔延安， 就穿过 去 就是了呗。 对对，穿过去就是。其实穿过去之后呢，在那边有一个安塞县， 我去过 安塞县的这个腰鼓。 也是非常 三幺谷， 对对对，也是很有名的。他们你想在大黄土地上，然后一群人在打着那个腰鼓，哎，很壮观的。 现在是那个成为了一个表演项目还是怎样？ 就是一个表演的项目，就是你基本上赶到这个节假日，你这样去的话，就是尤其是春节这个时间段，那个他们那个锣鼓，我自己感觉是真的是很壮观的。那么多人在打，对吧？虽然我的老家吧啊，我的老家是山西最南端那边的，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什么。这个锣鼓的一个地方，还包括舞龙的一个地方哈。但是说就是这边的这个它完全和我们那边不太一样，我们敲的是那种比较大的那个牛 鼓， 对。那么 它那个是腰鼓， 小腰鼓，而且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灵巧，你知道吗？这个让我怎么蹦也不行啊！就是我觉得我不算胖哈。 不，人家是专业的。 对对对对对，忘了哈， 王哥， 咱只是一个过客，看 是 这个跟胖瘦没关系，跟协调性有关系。 对对对对， 灵活与否。 这个时候有人给我叫板了， 是不是？ 你小胖说，你看洪金宝胖不胖？ 对啊， 动作也非常灵活。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所以说，我觉得走到这边的话，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有年味儿的一个地方。因为这属于就是。传统保留下来的一些文化遗产， 而且颜色给人的感觉就是春节的感觉， 红 色的呀，红 色的大腰带，然后穿上一个那个白色的那个羊皮袄，然后头上再系上一个那个白巾，对吧？身上那个花鼓正好又是白色，不是红色的，红色的那个颜色，搭配的协调，打黑裤子一穿，然后真的是很有这个西北的风情的这种感觉哈。为什么说要走这边呢？因为你从这边的话，然后比较好的一点，然后你可以到靖边的波浪谷，因为至少来说，波浪谷它就有点感觉是到了国外的美国的那个大峡谷是一样的，对吧？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你顺道的话就把这边就走了，因为它距离也不是特别远，而且正好又可以到榆林去，榆林正好那边还有包括一些红石峡这些地方都可以转一下。当然在这边的话，羊肉就比较靠谱了，对吧？各种的什么羊肉做的饭菜，对吧？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酒文化也是很厉害的，不过酒文化它再厉害不过再往下走一点距离，还是走一圈返回来的路上啊。就说是您可以从这边，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你既然已经走到陕西了，走到靖边了，对吧？而榆林这边呢，正好它又和鄂尔多斯交界，所以说我觉得你从这边的话，然后又可以返到这个 穿内蒙去了， 穿到内蒙古，对吧？内蒙古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蒙古族的一些表演了，对吧？还包括他的整个一些这个当地的这个，比如说到了呼和浩特，对吧？他蒙古大营里边的所有的，就是基本上说是，我觉得你到这边是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微缩版的一个蒙古的风情，啊，这是说作为他的一个吃的方面啊，吃的方面，内蒙古还是以牛羊肉为主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您走到这边之后了，然后说是您还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风情的，就是少数民族的这种的文化，对吧？然后你除此之外，就是从这边你还可以看到冰雪的一个概念，就完全就可以展露到我们跟前了，对吧？就是说走到张家口，对吧？啊，这边不是又有崇礼，又有盂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去选一个目的地，然后从这边呢走京藏，我们可以回到北京。那么这条线路穿起来，它就有第一个，它有少数民族的文化；第二一个呢，它还有就是甚至到鄂尔多斯，你如果是觉得说是哎，我们时间允许的话，你可以去到沙漠去走一圈，对吧？沙漠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冷的啊。然后它的包括一些这个度假的设施也都比较完善的，也有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说又有沙漠的文化，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地形地貌的，比如像这个波浪谷的那些，对吧？它再加上一些人文的文化，比如张家口榆县的这些各种的这种表演之类的，那么这样加下来之后，是就等于是你一下就跑了好几个地方，过了几个不同的这个年， 是 啊，就是你山西它有山西的特色，然后到陕西这边呢它有陕西的特色，然后你又穿了内蒙古，对吧？还碰到沙漠，还可以碰到雪， 陕西是我特别喜欢的 哦， 还真的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当初在外面做特别节目，我大概去了小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陕西的很多的地方，包括延安都去了，采访啊，做报道啊等等这些，我对那边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真的很喜欢陕西，因为陕西，你比如说人，包括他整个的规划。包括像西安，我都觉得很多地方跟北京很像，就让你觉得 不需要融入，就一到那儿就觉得啊，哎呀，回家了。而且看到的风情啊、地貌啊，虽然跟北京不一样，但是觉得很亲近。嗯、而且再其次，就刚才波儿说的很多的地方，因为去采访我们都去过， 嗯， 当地还有很多有当地特色的东西，比如说我在那边买的很多的，比如说有剪纸， 嗯， 然后包括有当地的农民朋友们，人家自己就是绣的，比如说虎头的帽子呀，虎头的那种鞋呀， 对，鞋还包括鞋垫的， 哎， 都 有， 他们手工做的， 很可爱。 嗯， 哎，真的，我买回来了，专门送咱们台同事，因为他刚有了孩子。然后还有在那边呢，应该不是榆林，是哪儿？就是他是专门画那种画的那种剪纸画，画的， 嗯、 当时又给你画的、嗯，然后专门有一个一个的那个。专门卖这种现场画的，这个很有当地特色的。 还有一个他们写对联 啊，那个地儿没去，我就一到人家那个画的这种当地特色这种画的地儿、嗯、我就崩溃了， 走不动了。 哎呦，我觉得画的真好，而且很便宜。 嗯， 你比如说画了一只猴， 嗯， 猴叼着一旱烟袋，我觉得好有风土气息。比如说画的一只，比如说类似于怪兽， 嗯 啊，后来我都让人讲，人都给我讲一个一个是什么含义，是吧？ 嗯， 都给你裱好了，一两百块钱， 那、嗯、很便宜的， 哎，特别好， 裱一下也花不少钱， 特别好。哎呀、啊，所以我一给同事们、朋友们一发在那边照照片，分别说，给我带回三幅，给我带回四幅，我的妈呀！ 对， 真的，陕西很好。真的很好， 这个确实是，就是它很具备，就是有浓郁的这个西北的这个特色特点的一个这个一个地方，而且还比较集中。 是、嗯、是， 好，咱们先在陕西这儿停留一下啊，进一条广告，回来咱们看一下大家的分享。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静好问了，春节去广州能给推荐一下必去的景点和美食吗？这个广州我就给你推荐美食啊，景点我觉得就逛一逛挺好的。夜游珠江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对 对, 对 吧，像越秀公园什么的您可以去看看啊，这个也还行吧啊，关键是吃的。哎呀，我去过广州很多次很多次，每次都是逛景点是为辅的，都是溜食儿，逛酒点就是一天得吃大概五六顿的。 嚯、 哎，就好吃的太多太多。 您那早茶天没亮就去了吧？ 啊，真的就是 从早茶到夜宵的， 就是尤其他 我觉得他边走边吃着，几乎就没有停下来过。看见这个挺好吃，尝尝吧。 那倒是那倒是，你看我去过这么多次了，上下九那些馆子我都没吃完过。 嚯、 上下九是一个特别好的地儿，因为它里边有好多老馆子都还在那儿。就最原始的馆子都在那里边、嗯、而且它没有什么整修过，就是还是那种就是特别 传统， 哎，有乡土气息的那种味道、 嗯、 所以那里边能吃到不少的，包括什么广州酒家呀，什么双皮奶呀，什么、嗯、什么浙信南信什么的，这都有啊。里边还有一个粉尘是那个不是那叫什么来着，云吞面吧还是什么的、也非常好。您一看那外边又开始排队了，那就说明这是一老馆子，您可以搜索一下就知道这家是个老馆子，看那个样子也都知道，吃的都非常非常好吃。我是挨着家吃的，哎呦，每一个都非常好吃。还有一个糖水的店，我忘了叫什么了。这是一个，这个上下九是一个非常值得逛的，而且人均也不会太多，大概八九十就够了。还有推荐一个呢，是比较贵的。这个虽然我没去过啊，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没定着位。对，好酒好菜，然后在北京马上也要开了。据所有人说，都说哇、哦，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嗯、好吃到一种就是无以言表的感觉。 虽然有点贵， 确实 但是一定让你觉得值。 一定很 惊艳。北京都快开了吗？ 对对对， 是是是。 那开了之后，你可以这个排队比较方便。 对，人均得到1000多了啊、嗯。当然呢，还有一些实惠的，比如说 惠食家，人均大概不到150，您就可以吃到非常好吃而且实惠的粤菜、 哦、 包括还有像翠园、 嗯、 翠园的那个我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吃那个拿破仑啊，我是挚爱翠园的拿破仑，一定要点点吃一吃，非常好吃。还有早餐，白天鹅的早餐是您一定要去的地儿。先说到这儿吧，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推荐一下自己的家乡。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做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2018新年到，福满全家，卡罗拉新车到，惠至万家。1月31日前，至高享首付60%，2年零利率，更享购置税补贴。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 双安商场喜福会，囤年货正当时。1月19日至2月11日，全场超品5折起，逢5、6日买1000元再送100。回家是一种信仰，来双安带走年货和爱。更多精彩，微信关注双安商场。公主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贸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日至21日，大部分商品50%-80%，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歌华电视院线推出冯氏经典多样芳华专区，为您带来《非诚勿扰》《老炮》《天下无贼》《私人定制》《我不是潘金莲》等冯小刚经典作品，赶快来歌华电视院线一睹为快，刷个过瘾。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整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而且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中午有弱北风到达北京，扩散条件转为比较有利。这样一来呢，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会比较好，气温回升，风力又不大，天气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应该注意补水润燥和皮肤的保湿护理。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6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3兼4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6.9，处于中度的拥堵级别。先看一下环路，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西二环的天宁四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的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还有北三环的马甸桥到安贞桥由西向东，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再来看一下快速路的情况，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学院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由南向北，还有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现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04，欢迎各位光临2018年吃喝玩乐大搜索特别节目，谁不说俺家乡好，我的家乡推荐会。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辉， 还有我们的推荐人张波，波哥。 大家好，我是张波。 刚才咱们在第一和第二时段介绍的那些地方，就北京周边的这些地方，内蒙啊、陕西啊、山西啊，这些地方年味儿应该都很足吧？ 对，刚才我主要是就是围绕着年味儿给大家找的这几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就是它是具有当地一个，就是有很浓的这个代表色 传统特色。 对，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是 咱们完全都按照这个围绕春节展开 的。是 的， 是的， 这个有历史嘛？对对， 其实咱这个年味儿，我觉得是其他地方呢，也是有些地方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嗯、 就比如像在甘南的区域当中，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夏天的时候，或者说赶到这个秋季的时候，然后可能会走这样的线路啊。那么，其实，在他们这边的话，包括一些这个藏历的春节的这种过法也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嗯， 你又比如像在他那个甘肃南部的那个拉卜楞寺，他们本身的一些晒佛会的一些这个晒，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式的表演，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壮观的，而且有那么多的人，你知道吗？不是说是到了冬季这边人就不多了，对，而且我觉得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游客都可能会参与到里边来，这是就是非常具备他们典型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的色彩的，对吧？ 但是那个跟春节对不上。 他们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的叫藏历年吧。 对啊， 对，但是事实上他们过的是在我们这个春节这个期间来完成的这个事情。 今年是在春节期间吗？ 每一年都在这个春节的这个期间。 哦，是吗？ 对对对对。 哦， 所以说是也就是有具备他们当地特色的是这样来过的啊。当然说是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说是有一个地方可能我们大家很多朋友也真的是听说过，但是这个就是春节了，这个它的一个发源地从哪里发源出来的，可能很多朋友有点懵了。 河南 啊， 河南呢？ 为什么就要往你们家头上盖啊？ 这个你看啊，中国的几朝古都，河南是不是占的最多呀？ 你这么说的话，人陕西的西安也给你争一争，然后北京也要给你争一争，你说怎么着呀？ 北京算一个， 对啊， 西安算一个，河南有几个？ 啊， 洛阳，对不对？安阳， 开封， 对不对？开封， 啊， 这几个了 啊？ 所以说河南。 其实是这样，你知道吗？最早先这个发源地是在四川的阆中 啊？怎么会在 那儿呢？就是它有这样一个称呼，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天文学家啊，他的那个名字呢，就是那个字儿不好认，你知道吗？而且他那个姓也非常非常的少，就是那个落下的落，下落的降落的落，但是念烙， 烙挺， 不是。那个 老听了 浪， 他那个 浪啊， 浪浪中 是浪还是 浪中的一个姓烙 啊，浪中的一个姓烙的， 对，那其实说我是姓烙的，他确实对人家不是特别 是 不是特别尊重，但 是 说是，叫个烙，烙下红 啊， 啊，烙下红， 尊称烙下红。 对对对，这个是应该是在西汉时期的一个人。 哦，啊， 这是因为有讲究的，他出了一本书，然后就是来确定了我们春节这样一个习俗。追根到底，我们追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在四川的阆中。他是因为他是四川阆中的人，然后当时的应该是古都吧，还在陕西西安那边的时候，对吧？是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典故。所以说现在很多一些人找春节的这个寻春寻年味儿的话，可能会寻到四川的阆中。 啊， 这个地方当然他肯定了，他各种的习俗就是说一直还保留沿用，有些地方就是直接把它搬出来啊，做成一个文化的一个典范啊，然后去用的。所以说是在春节的这个时间段之后，大家可以去选择到四川。而四川最关键的，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我其实我觉得我选择它的理由很简单，我也不奔着你年味到底有多浓，我只为了奔着你那边有点好吃的，有那种好吃的。 哦，那倒是。 都有什么好吃啊？ 哎， 牦牛火锅。 你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啊， 你比如张飞牛肉 啊，对 啊，这个是一大特色啊。而且就是他们在那边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用那个用那个醋，他们也产醋啊， 嗯， 他那个用那个醋泡脚啊，走在古城里面，你走的乏了之后，然后随便哎找一个醋就可以泡泡脚，然后真的是很找一个店就可以用他那个醋泡脚的，你知道吧？非常的多。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就是在这边之后呢，就是你除了吃的，包括你玩他都给你想好了，对吧？然后说是当地的特色是张飞牛肉，这是可能是大家都可能有可能去过的朋友都知道。 嗯， 那么春节的期间呢，他的各种的这个各种的这个表演了，也都会在这个地方去举办。当然有一点，他就是从基本上是从腊月初八开始往后去排，一直排到正月十五， 哦， 啊，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然后就是说，基本上下来之后，这边就是人多点儿，啊。就是人确实比较多，啊， 热闹嘛，嗯。 对，就是人挤人，可能有可能你可能从这个广元那边去，可能用不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就能到。 但是你要是进下这个古城，可能你需要两个来小时。 嚯，哦 嗯！对， 我怎么你这形容就相当于我刚一进密云，还没到古北口呢，完了，堵车了，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有完全有，就是因为春节嘛，大家也都没有事情，都可能就是在附近去转的，就是，我回到老家了，哎，比如说，假如说，哎，我老家是四川的，对吧？广元，我回去了之后，哎，我可能去什么剑门关了这些地方转转啊，然后顺便了，我有可能会想到说去阆中了， 嗯， 啊，因为它毕竟相对距离比较近啊。 因为阆中，我就是从比如说。电视的新闻， 嗯， 就比如说 CCTV 的新闻，它中间会有各地的美景的一些宣传嘛， 对， 然后其中就有介绍阆中的，然后我看过它当地的那个啊图像，哎，我觉得它很美，因为它肯定是把当地的标志性的建筑登出来，而且包括夜景也很美，这确实是， 对对对，而且它也是我们这个叫跟平遥齐名的一个古城， 哦， 所以说只是那个字儿，因为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字儿吧，好多人不太认识。 对， 是， 啊， 是， 所以说是 好像没有平遥那么有名。 对对， 啊， 所以说他其实和他是齐名的。 刚才看了一下，啊，真的，哎，我不能说比平遥漂亮啊，但是它有水。 嗯，对，因为嘉陵江旁， 对， 嘉陵 江旁边 嘛，啊。 哦，很漂亮的一座古城。 出了他们大门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就可以看到那个嘉陵江的整个河水。 哦，漂亮，啊，漂亮。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就是可以推荐大家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去找一个，这是一个正儿八经能找到这个中国的年的发源地。 嗯 啊，就是也就是这个春节的这个发源地。 哎，这个很有意思， 啊， 很有意思。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咱就不用去争。到底是这个年是从哪儿发源出来的？ 就是从那儿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 哎，你这改的倒挺快，是不是？ 马上就改了。 刚才度了一下。 咱人家阆中也不跟咱争什么古不古都的问题，对吧？啊，它就是一古城。当然，这是作为我们四川的这个地方，当然四川的美食是非常多的。 对， 对吧？就是可能很多一些朋友，就是应该说是每一年基本上到二三月份的时候，他那边的有一部分的桃花都已经开了。 嗯 哦。 对，就相对来说，它开的比我们这边要开的早一点，对吧？ 嗯， 然后它的美食就像我们刚才维哥你不是都说了吗？ 嗯， 火锅啊， 对呀， 啊，我的最爱呀， 对呀， 对吧？ 因为现在一提四川，美景都排在其次了， 吃 就是吃， 有很多朋友现在 到成都的这个应该高铁开通了，就闪一下然后过去，然后吃一顿然后跑回来。 对呀、 有好多朋友都这么干， 对、 或者说到了西安，到了西安然后中午还喝这个吃着羊肉泡馍呢，晚上也跑成都吃火锅去了。哎，这真的是很有概念的啊。 底薄酒一杯，人就说了，中国四大名醋，其中就有阆中的保宁醋。 嗯，对， 这是 保宁醋很有名的， 对吧？ 对对对， 这个 大家都知道， 有讲的。 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这一块介绍的是从我们从山西也产醋、然后到了人家这边，人家的阆中这边的醋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对吧、然后说是包括古城同样的对等的是这边也是一个古城、可能说是因为过节的这个原因吧，可能就大家可能会集中性的往古城放，就是你会发现各个古城在我们国内啊，不单单是这几个地方，各个古城都会只是人头攒动的、你就比如我们再往那边再往这个东南方向的去可以看一些地方，也是这样子。你包括黔东南、贵州的那边的，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是从北京过去，它因为有一趟高铁是到凯里可以下来，下来之后然后去西江的这个千户苗寨是非常方便的。那苗寨的这个春节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以前的时候可能就说是它还没有就是被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有好多个这个小的苗寨的这个有几十户的，然后堆成一堆了，然后就成了一个比较大型的，就比较集中的一个这个千户，就是有一千多户吧， 就是贵州这儿， 对对， 黔东南是吧？ 对，苗寨有一千多户，当然它这个里边的习俗了，就当然就非常符合苗族的这个他们的这种习俗了。你比如说你到他们家里边去啊，然后真的说是你就住这儿的话，因为他现在可能虽然是说有点商业化，但是他的习俗沿用的非常的好。过春节期间的话，这边的游客客流量不是说像大家想象那么多，它好一点，但是这也不好说哈，就是每一年的时候和每一年不太一样。 对 啊，就是在2013年、2014年那会儿的话，这边的话是确实是春节的时候没什么人，对吧？但是这个现在都2018年了， 对 对吧？所以说是人的这个客流量是随着这个大家的这个需求而慢慢变化了啊。 对， 但是到这边之后呢，就是你像在他们家吃饭的话，人你首先你要进他这个寨子。就是一个特色了，你先得喝上就跟内蒙古的下马酒一样，对吧？就是这个到这边之后，你先进寨子的时候先至少要过上三道关卡，每一道关卡的话，然后说是你都需要喝两杯酒， 度数高嘛，都是米酒吧， 米酒，对，但是这边的话就是用他们的话来讲，说是所有的米酒的是每一锅酿出来的这个度数不太一样， 对，就我跟你说，好多年前我那个贵州的朋友结婚。他在贵阳，然后夏天，然后我去的，然后中午办完了事儿，然后晚上我们好多朋友一块聚、就是去的类似这样的地儿，那就是有苗寨姑娘，然后拿这种酒，米酒喝，哎呀，那一咬一咬的喝，喝完了以后还跟大家一块围圈跳舞什么的，真上头。哎呦我的妈呀，那真晕啊，还转圈跳舞，我天哪，真是崩溃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之前我见维哥跳那个各种这种舞的话，我说呀这怎么跳这么好，原来是这样练出来的。 嗨，你是说喝酒以后练的。 当然说是这你过他三道关卡啊，然后这是其一，然后比如说你正常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你要是有几个人的话，他们会就是招待你，就是酒可以无限量的畅饮的，就是那种状态。然后说是餐吧，可能有他们这边都是有几十块钱一个人，就是固定的那种餐的模式哈。然后呢，我觉得这样也可以，但是也是那种大，就是大长条桌啊，坐这个就是好多人对吧？就是这是他们正常是什么嫁娶的时候或者这种可能会有这么长桌宴，对吧？啊，就是几百人的长桌宴或者上千人的那种长桌宴。但是你如果是几个人的话，在他们家里边单独的某一家里边的话，也可以参与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他们你前面三道关卡过了之后，然后到他们家吃饭的时候，这个酒呀、也是一边唱着，然后一边就直接倒到你嘴里边了。最核心一个问题是你千万不要碰杯子。 哦，就是别拿起来，一拿起来就得喝完是吗？ 你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你要是他们要拿那个酒要倒到你的嘴里边， 哦，你别碰着呢。 对，你要碰那个杯子的话要罚酒的。 哦，明白了。 所以你自己书包里要带个吸管啊， 冰 冰冰。 我自己来。 哎，但是他们是你那样子的话也会被罚，因为他属于他们那边的一个习俗， 哦，你得按照人家的规矩， 按人家的规矩来。 没事，他敬完我敬他嘛。 嗯，对，嗯，你 再找他消失了， 就是，不是他们不会消失，他会不停的敬你。 啊， 这个米酒是不停不停的去。 天哪， 没事，我们人多， 这个酒量都能超过熊力了，厉害了。 一般情况，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挺恐怖的，就是几乎所有的人过去之后，他不分男女都会去让你喝的， 就是一种，也不能说是礼节吧，就是人家好客的一种方式， 对的一种方式。而且就是你在这边的，你除了就可以去转他这个各个寨子，因为他整个上千户，而夜景是非常非常壮观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到这边之后了，这因为他也算是一个就是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地方，上千户的这个苗寨，然后灯光都打亮的话，你就是从如果是拿着一个航拍的话，然后你效果打下来之后非常非常的漂亮壮观，啊，这是作为他这样一个地方。而且就是比如像我们真正就比如像春节期间走到一些就是什么凤凰古城这样的地方的话，它的整个年味也是非常非常的浓。比如说他们有一些这个什么放河灯的这种习惯，啊，包括在浙江那边也是有这种，就浙江包括乌镇这边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而且在这边的话，就说是我觉得说是你就是只要是赶到春节，你走这样的一些地方，这样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第一个你就是能保证你尊重他的一个习俗，对吧？然后反正是过春节嘛，对吧？啊，然后说是也就当是旅行了，对吧？本身也是旅行哈， 是 啊， 是。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说是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啊，这个都是不太一样的， 是 对 是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他都有他自己沿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小胖一般选择去什么地方，一定要先问，哎，有什么好吃的没？ 哎， 一定是这么先说。 这好事啊， 嗯， 吃是好事啊。 对，他从来不说这是酒免费嘛，不问。 也就是说，咱俩出去绝配哈， 绝配。 对，你喝你的，我吃我的。 对，你们俩互不抢。 对，完了 最后 我 把你 抬 回来， 我拿回去了。 没错， 啊， 我就是负责干这个的。 是， 嗯，多好啊。 嗯， 这真好。 凤凰也不错，凤凰也特别好。 哦， 就当初休假的时候，就是先去的，张家界。 嗯， 然后从张家界，然后开车去的凤凰，因为没有多远。 嗯，对。 嗯，然后，哎呀。完全觉得，因为它是相当于，就是因为我住在那个人家的古镇的外头，然后 为什么不住里边啊？ 嗨，这不没 安排， 没地儿， 然后一早，然后当地的朋友带着我进去， 嗯， 哎，进去以后就觉得，第一啊，跟姜文他们拍片子的时候感觉一样， 嗯， 第二呢，就觉得哇天哪，到了另外一地儿。就整个看的感觉都是到了另外一点， 对， 然后正好那天早上起来，整个的那个河上有水汽，就雾气啊， 嗯， 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妈呀， 成仙了， 真的，这真是我觉得哇，好漂亮，因为中间有一个跨的桥，我就在桥上就一直远眺，然后两边都是很古的那种建筑，然后水上袅袅的青烟啊，天哪。然后包括溪水底还有人在这洗衣服，我天哪，这种感觉特别好，真的，尤其是喜爱拍片子的朋友啊，一定到了那儿以后就不愿动了，各种姿势，趴着拍的、站着拍、躺着拍的都得有， 嗯， 特别好， 嗯 嗯， 而且就是最关键的，你像他作为他这个里边，就大家可能会集中的，包括去看看什么吊脚楼啦， 嗯， 这些地方这些位置， 嗯， 然后再到晚上，为什么我说你们晚上没住的那个里边啊？晚上其实也是特别特别的热闹， 嗯， 而且它的整个灯光啊，真的是很有感觉的 啊，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为推荐大家能够走这样的一个线路，但是春节的时候，保不齐人还是很多很多， 肯定特别多， 就是订房吧。因为对于各个地方的这个春节期间，尤其是名气越大，然后你的这个地方的话，然后住宿是越是比较紧张。 但是人多不怕啊， 嗯， 这个别的时候吧，这个人多会给人感觉，哎呦， 挺烦的哈。 烦春节不？春节热闹。 嗯，大家是为了 人越多越热闹， 是为了图一热闹， 就爱挤着走。你看过去逛庙会，你不挤着走，那显着没人气儿。谁过年？你哪个庙会要是全都说哟，哎呀，就我一人这庙会多好？你说 那 肯定黄。你 那开摊的都得疯了。 对呀，所以就得人头攒动，人挤着人，肩膀挨着肩膀， 卖不出去。 哎，就哎，我要一槟榔糊，过了啊，往前面继续走着，走着前面还有，就是要这样的氛围， 就是人挤人，不敢大吉，过大年。对， 您说嘛，我小时候，就是我爸、我哥，我们一块儿去地坛， 不是有卖那个风车 哦 啊，然后一迎风转叫啪啪啪啪 啪, 啪, 啪老响的那种、嗯、啊，哎呀，我觉得那特别好，我哭着喊着非要买，后来我爸说行买一个吧，买完了，因为我们骑自行车都是哈、 嗯、 二等嘛，都坐着。然后就把那风车放在前车把上， 嗯， 然后一骑起来，哒啦哒啦啦啦，哎呀，我觉得特好。但是拐弯的时候骑得快了，飞了一个，还印象深刻。 嗯，其实就是小时候就跟着大家去赶这个集的时候，就真的我小时候是跟着我爸他们去赶集的话、 嗯、 也挺热闹的。我在旁边给他看东西，为什么？那太挤了，你知道吗？推个自行车又进不去， 对、 嗯， 对吧？然后只能说是，哎，他进去买东西，我在边上等着吧。 嗯、 一等啊，这回买回来什么好吃的，我先在这吃着。 嗯、 然后行了，他继续买他的去。 嗯，哎，所以光庙会不是说我评价这个正宗不正宗啊？ 对， 这到底有多好吃？不是吃那个， 图的是一个热闹。 对，就是我走着路边，我哪平时看不着的这些东西全都在旁边，而且我触手可得，拿起来就吃，就享受这种边走边吃边逛的乐趣。 对 不是， 对，最核心的其实在这边的话，它还有一些就是梯田，而且真的是就是如果说大家就是既然走到这个方向的话，就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因为现在到基本上到每一年春节期间的话，罗平的油菜花都已经开了， 嗯， 对吧？云南的罗平油菜花在春节期间， 这个时候油菜花还有呢， 它开刚开， 它早熟， 它 早熟， 对， 而且那边相对暖和嘛， 哦， 对啊， 哇，太漂亮了。 所以说是一个是看梯田，对吧？就是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红土地那边的啊， 嗯、 就是东川红土地那边的可以去转一下。这当然这个已经转到云南了哈，就是因为各个民族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真的到了纳西族这边的话，他们就是说是就是有一个是睡的早，起的晚、 哦、 啊，是这样，有也是当地的一个风俗吧、哦、就是说是尤其是过年这几天，然后包括这个女的都不洗衣服，都不干什么，就是各种的、 嗯、 各种的这种风俗都存在、 哦、 啊，而且就是包括他们的就是一般情况到了这个节庆的这个期间的话，尤其是包括春节这样的大的节庆期间的话，就是各种的活动啊，各种的跳舞呀、啊 嗯、 我觉得少数民族他们都是能歌善舞的， 那肯定的 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跟人家你说对歌也不行，跳舞也跳不过人家，你知道吧？只能说是 这跟民族没关系， 对 对, 对， 是个人问题， 对，个人问题， 这是底子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说是你像内蒙古能唱歌，是因为那草原比较大一些，他没事干，他没办法，无线电不太方便的话，没信号， 是， 然后只能是靠嗓子来吼， 嗯， 来喊， 对 对吧？ 你看那个萨问了，说春节去像贵州啊、湖南这些地儿会不会很冷啊？贵州我觉得还好吧，对吧？湖南的话，咱们就拿这两天来讲啊， 稍稍有一点， 对，会有一点，但是比北京要暖和多了。人家这个白天的话，就像我在屋里穿的，就一件里边一件这个内衣，外边一个帽衫，足以。 考验的主要是晚上， 对， 考验主要是晚上， 不是在房间里边，这是一个考验。 但是现在吧，你比如说去外边，你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酒店，哎，很暖和， 而且、就是、 非常暖和。 比如你真的说，就是走从岳阳走过去，走那边的话、 嗯，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因为它那个地方不是特别热门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必须的。然后在这边你住一个比较好的酒店去度一个假，而且本身这边的，我觉得湖南菜也非常好吃， 好吃，好吃，好吃， 对吧？湘菜。 烤味虾， 对啊，湘菜馆基本上说是在我们整个全国各个地方都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米粉、 腊肉， 你 对，所以说是就是走这边的话，就是也是一种选择。像他那种的选择的话，说像贵州这边的，或者是云南这边，至少要比我们这边室外的温度要高很多。 哦、 嗯， 哎，也有朋友问，月说了，哎，我就在北京待着，你说这个我现在去，或者是春节的时候去。去古北水镇合适吗？会不会特冷？景色怎么样啊？ 冷，我保证你肯定不冷。 啊？ 就是室外肯定冷，室内绝对热。 废话， 那 而且冷的极致的时候，你可以还可以泡泡温泉呀、啊。 哦、 啊， 对对 对 对对，对 吧？古北水镇里面 有几家是温泉的酒店，对， 就是有一个可能价格略微高一点，啊，就是一 估计您还订不着房，我跟 你说。对对对，订房，你。现在定的话估计有点 春节估计没有了， 你就一日游就可以了。 哎，对对对，嗯，如果不在那儿住的话吧， 就亏了 啊。对，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刚刚咱们推荐了很多春节时候年味非常足的地方啊，这个有的是推荐的比较远的，比如说四川的阆中啊。 嗯， 但是呢，阆中的朋友们来了，王小丸说：“我就是阆中人，欢迎各位来我家乡玩啊。” 嗯， 哎，说句实话，真的挺想去的家的。我刚才在网上查了查 美食， 哎、哦、呀，七星猪蹄儿，哦哟、哦，你看你看， 哎呀， 这 接着念。 白汤的啊，白汤卤的猪蹄儿、嗯， 对， 上头浇汁儿的， 哎呦，浇的葱花和辣子，哎呦， 他们那边的那个松花蛋也不太一样 啊， 对，咱们吃的正常不是松花蛋，它那个颜色发黑色 的，啊、 它那个是 黄，就 是黄心儿 的、 啊、黄 心儿的，特别透亮的那种， 啊、 黄心儿也吃过， 对 对 对， 因为做的。它分鸡蛋的呀和什么的蛋不一样呀、 鸡蛋的没问题，可以确定是一样的 啊，是一样的， 对，就是只不过是它的做法不一样、嗯、而最后导致出来人家那个做出来就是那样的。 不能多听你聊，你说那都是下酒菜、嗯、来咱们说说 猪蹄儿，猪蹄儿一看就是糯糯的， 是是是， 咬上去嘴巴都发黏那种，哎呦好吃极了。而且还说这叫炸酱面，那炸酱面跟咱们这个不太一样，有点 两回事， 像重庆小面， 有点小面 啊、 嗯。 对， 有什么蟹炸酱啊，酱炸酱啊， 还有酸豆卤的 啊。对，你看 不行，又开始咽唾沫了我。 哎呀，还牛肉面呢， 这还没说到我爱吃的呢。 嗯， 红油包子。 好， 哎呦，这包子，一屉包子啊， 一屉十个， 嗯、一屉十个。 说不上来， 谁说十个？七八个，哈、 这个，奸商， 八个配着海带汤，馅儿不知道是什么，图片上没有显示，但是旁边搁一碟红油。 哦， 您吃一口，拿这不蘸醋，哎，人家蘸红油吃，想着就好吃， 很过瘾啊。 哦，还有油茶，这个是我看着最爽的，就是把那馓子， 嗯， 弄碎了之后，然后把往这上边呢加上什么，加上那个。米糊糊， 嗯， 有点类似于像北京的那个面茶似的，往上面一浇，可能这米糊糊是不是里边也和了芝麻酱了？反正看这颜色有点像啊，和在一起，用你想啊， 说下边的 烧烤麻辣烫啊， 嘉陵江边上那个，有那个鱼头 啊 做的那个， 也是阆中吗？ 对对对对对 对。 哦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白糖烧馍你吃了吗？ 没有。 你看 啊、我对这、那个我只对我， 你得跟着我，不，你得带着我去 啊。这行， 真是 我去关心的是酒吗？ 哎呦呦，太好了，特别值得去一下阆中，而且包括它这个古城，整个就图片上看起来好像是要比那个平遥看起来还要大似的。 嗯， 它平遥它有一条唯独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条街。那么作为它这块阆中呢，它就是转一个圈的一个四方形的那种概念啊。 哎呀，很好很好。刚刚那个花花说到他去逛庙会买那个 风车 。Ducky 也说了，有一次我们集体去北海公园，边踩那个船，脚踏的那种船，边放风筝，但是放了不到十分钟就被湖上的巡查队给制止了。 那是肯定的呀。 为什么呢？ 您那脚踏船，因为风筝是这样，我不跟你说过吗？我小时候跟我哥，我们俩糊了一屁帘，然后拿着屁帘去那个阜兴门桥去放，因为那时候草坪，那时候可以上草坪， 然后人家那儿就有放大蜈蚣的 啊， 都是老同志啊、哦，大蜈蚣，自己拿那个弄的那个绳都是不一样的绳 啊， 特结实那个，因为大蜈蚣一旦放起来，哇，好大的几米的， 那个上去之后很 那当然 很吃力的， 所以。老同志特认真放的，我们那屁帘也特大，糊的那能一样吗？跟人缠一起了，那人老同志一定跟我们疯了，所以我们撒腿就跑，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风筝一旦要放起来的话，这个线不就绷起来了吗？ 嗯， 有一定的危害性。 哦， 真心话啊，如果它要是削到什么了，那 相对危险， 很危险。 一削到一个口子， 很危险。 对，是。 就你比如说，像小时候，另外还有一种东西也很危险。所以，现在比如说像那些老旧小区，然后楼下不都有那些小树吗？ 嗯， 很多人那个时候住的老的房子是没有阳台的， 对， 没法晾衣服， 晾衣服， 所以就树跟树之间搭一根 绳。 嗯， 你晚上骑车， 一不留神， 你就挂绳上。尤其那骑得快的，路灯又比较暗的，多危险！ 嗯， 真的是不安全。所以我觉得人家管还是对的啊，因为但凡那绳刮到哪儿呢？ 它不是刮到哪儿了，尤其像你说那骑自行车的，直接刮到脖子里边了。 对，所以危险。 这个太危险。 对呀，危险。 嗯， 还是太小那儿，你去我们那儿，我们那儿水库里边 又来了， 快艇操，有放的啊， 这是。到了你们家地盘大，你知道吗？是这样一回事，啊，这边我们有限的空间范围之内能玩的东西就这么多， 能封起来 啊！ 是是是， 对对对。 小韩说去阆州，没问题。交通怎么走？从北京去坐飞机，是重庆还是成都？到成都。 对啊， 从成都您再坐火车，两个来钟头就到。 他不用坐飞机也行 啊， 你现在坐。高铁也很快的、 哦、也可以， 也很快的。 高铁直接到哪儿？ 到 成都，也是 到 成 都， 到 成都， 然后 成都再转车， 转火车， 对对对，然后你再转嘛。 啊，那高铁 方向走也行。 那这也行， 对 对 对。为什么大家好多人都是这样来办的，你知道吗？ 嗯、 我先第一脚，不是第一趟车，我先坐到西安， 嗯， 对吧？ 嗯 啊，到了西，因为到了西安，它就四五个小时嘛， 嗯 啊，四五个小时我到了西安之后，然后我西安三个小时可以到成都， 嗯 啊。大家都是这么来，就是我先到了西安先转上一下啊，因为西安的整个年味也是很足的， 嗯， 对吧？而且它的这个就是当地的特色小吃也非常非常的多， 嗯 啊，就是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可能很多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什么什么羊肉泡馍啊， 对 对吧？这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而且包括它的整个夜市一条街上踏实吃。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然后在这吃完之后，然后在这睡上一晚上，第二天你再换一个三个小时，这样还不累， 嗯 啊，还转的地方还挺多， 嗯嗯嗯，挺好。亚伦问了一个问题，这只能请教波哥了啊。这个说北京周边，京郊吧， 嗯， 有没有什么大杂院一样的那种地方或者是酒店呀？年味儿要足一点的，我准备一家子带上我们家的狗玩个3到5天的。或者是三天半啊，是3.5还是3到5啊？反正就是 3到5吧，肯定 3-4天吧。 嗯嗯，就是现在目前在我们周边上这种大杂院几乎是没有了啊。 你说是并没有了，还是并没有这样的大 就没有这样的大宅院有 哦 啊，大杂院肯定没有。 不、 啊， 或者咱们再往远了说点，比如说民宿。 啊，这种 咱不能说酒店啊， 对， 因为酒店 这种我们周边不缺， 哎， 啊，而且还很多， 是， 就是你要想住上，就是住上，尤其是像他这种一家的人住上几天的话， 嗯、 其实我推荐他能够什么呀？就说是，因为你在这一家里边去一个地方去住的话，可能也有点不太现实。为什么？ 嗯、 这个边上你就可以给他转完了， 嗯、 对吧？然后你比如你到怀柔这一个方向，啊，我建议对吧？你就是能够选择的在慕天峪这一带。啊，慕天峪这一带的话，它的这个民宿的院儿也比较适合， 很发达。 对，啊，也就是，但是价格可能略微贵一些啊，价格略微贵一些。但是它旁边还有很多农家院呀、啊， 嗯， 现在也在开着。比如你像我比较就给大家说一个，就是一号院， 嗯， 001号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院，对吧？那个院正好住上一家人也是非常的合适， 嗯， 啊，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到红鳟鱼一条沟这边去转一下，可以到 APEC 那边去转一下，还可以甚至说是我就稍微远一点，那边还有滑雪的一些地方，怀柔还有很多滑雪的这个滑雪场嘛，淮北滑雪场，对吧？这些地方都可以转，而且就是它本身在怀柔春节的时候，你比如像红螺寺的一些庙会， 对吧？他本身也在做什么祈福呀，这些的这个什么挂各种灯笼展，我觉得我就给他取了名字叫灯笼展。我说你不用说是各种灯会了，你是灯笼展啊，反正各种类型的都有，门票也不是很贵。然后除此之外了，你像在他那个河坊口长城会，每一年春节的时候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河坊口那边的赶大集的这种。这种的一些风格，我觉得这些地方都适合他能够去玩的。当然除此之外了，然后在北京周边的，你比如像在延庆啊，现在也是就是冰雪的这个季节嘛，对吧？你比如像到了龙庆峡啊，这个看看冰灯，龙庆峡那边的农家院也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包括就是各种条件的啊，这现在的这个农家院它标准都比较高了，不像过去一样啊。 真的，龙庆峡的冰灯我从来就没去过， 很好看的， 是我真的就从来没去过。你知道为什么不去吗？因为太冷了，真的。因为延庆，你想被誉为叫避暑的地儿，就算到了夏天， 夏都， 对，夏都，北京这边比如30多度， 你 到那边都觉得哎还行，能忍， 对。 所以到了冬天，哇，太冷了，真的，尤其。但当然了，他如果要是不冷的话，他也没法做那些冰雕。 现在比较好的一点是这样嘛，啊，就是他冷归冷，其实你真正看到冰块的比较集中的就是冰灯的展区，两边封着呢。 哦， 里边没，就是肯定是温度，肯定是也是 室温20度， 也对，也是十几度左右，也十几度26度这个样子。 哦，真的假的？ 它没有风的前提上，你在十几度20度的这个环境下，你感觉不到特别的冷，就是你穿的比较厚一些的话，然后是感觉不到特别冷的。基本上你在里边转上两个来回，你都感觉不到特别冷，而且时不时还会发热， 啊。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这边的话，其实你大家很多朋友说是我到这边之后，我说是如果说是你非要赶上风的话，在户外边的话可能比较冷，但是在冰灯的展区里面，它都没有风。 它晚上会开吗？ 它就主要就是晚上看。 对呀，啊，因为晚上好看。 对，就是晚上，从它下午，其实白天的话，很多朋友进去，我觉得不知道进去干什么的，不如你换一个别的地方，那边不是有石葡园吗？ 做的。 对吧？世界葡萄博览园的，它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雪上的一些项目，啊，就是适合你一家人都可以玩的一些项目，还包括在柳沟那边，它也有很多一些雪的项目，然后包括现在的延庆的这个玉渡山那边，它也有冰雪的项目，对吧？所以说，它白天可玩的东西还很多，然后到差不多下午这个时间段的话，对吧？我建议你能先吃点饭，再进去，五点来钟。天刚刚就是黑那会儿，然后说是你吃完饭再进去，这样的话你能保证说你身上不至于那么冷，然后差不多2个多小时基本上就可以出来了，啊，就是你如果只是看的话，不做什么，因为里边的项目也非常多，各种玩的项目也很多，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能够在这边去选择的话，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选择。 是，我亚伦也说了，为什么要找这样的院子过年啊？因为他觉得楼房过年没意思，没有平房有意思，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城市里边过年，跟你去农村，就是它没什么太高的建筑，过年明显有很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城市里边过年啊，住楼房上，放炮就听声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儿放烟花你根本看不着。你们家要是南北通透365度无死角的，估计能看着点啊，但凡你们家楼层低点，根本看不着什么烟花，全挡着了。而且城市里边说句实话，它的光污染有点严重， 对， 它的烟花在越黑的地方才能越漂亮， 对， 所以我们去就是每年我都去农村的时候去放花，那后备箱一车花到农村放，到农村了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啊，因为我们那村子不大，我们可以去那个村支部呢，把那个电闸全拉了，就是路灯 直接可以关电， 对，直接啪一拉，拉完了之后就剩远远的县级路还是什么路上有一点点 星星星星点点的那种， 这时候 看着一个星星啊， 哎，对。你放炮的，哦，你感觉烟花好像那个色彩才纯正了起来， 更艳丽， 哎，更好看。 对，而且再其次，就是在城市里的人住久了吧，就会觉得自己束手束脚了。反而到了一个开阔的地方，而且人家那儿保留了很多当地的传统的东西，你反而会觉得不一样。 对， 真的，因为到春节，实际上我觉得除了是团聚的时候很重要啊，再其次，现在大家生活都好了，不在乎吃了。 对， 不像原来说，哎呀，我顿顿得有肉，顿顿得有鱼。现在可能三十 可能 也就那点 吃饺子 我觉得这是这个怎么说他说到什么时候他都不会被淘汰 的 东西。 但是之后你想出一串春三春顿顿那么吃，哎，肯定不行了。 对， 而且再加上呢，乡下也好啊，或者啊，农村也好，它很多的讲究还保留着。虽然可能里头有一些东西，你现在反而觉得不接受、不理解， 对， 但是你至少会觉得，哎，有趣。我不了解，我了解一下。你比如我奶奶当初在的时候就跟我说，说过春节的时候有一些事儿是不能做的。 嗯， 其实现在回头看，你觉得啊太可笑了。但是那时候听的还很认真，他还给你解释。 对， 你比如说，当然我记不全了。你比如说，说春节的时候，第一啊，初一你妈不许回家啊？回哪儿？回他妈家不行、咱家再穷也得在咱家。 嗯， 哦，不能回家。说如果要是回了家的话，那就说明婆婆家对你不好， 嗯， 就类似啊，这都老讲究嘛。 对、 然后再其次说，春节的时候你不能动针线活啊， 要不然辛苦。 初一的时候您那儿 啊还跟那儿缝衣服啊什么，不能 啊。 如果要是弄的话，你这一年啊劳碌命啊，天天干这个不行 啊。 然后还有老讲究说，春节期间啊不能吃剩饭，不能吃。顿顿都是新的， 对 不能吃剩饭、说你要吃剩饭的，你这一年 都吃剩饭， 都吃剩饭 啊，这是好的开始嘛？ 哎，就类似这种讲究 啊都有。但是我相信现在一代一代人，可能这些就越来越。你比如说，夏明他老婆说了，哎，夏明，我初一回趟我妈家，哎，去吧你，一会儿回来啊，对吧？也不可能说不行，对吧？ 对、 所以现在把这些都当成啊。就当成一个记忆了嘛， 嗯， 对， 因为时代。 但是这个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说法嘛， 是的， 对吧？因为现在大家也不缺这些东西， 对， 就包括人说吃的。你像刚才我们说是，因为春节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能够到郊区去放烟花，就是因为为什么？就是它可能基本都靠着山区比较，尤其在北方这些区啊，就是靠着山区的话，这个 不安全啊， 不安全因素太多了， 嗯， 对吧？就是这是一个不建议的。如果真想放的话，我真能给大家找一好地儿去放，知道吗？踏实放还不用自己花钱，你知道吧？ 啊， 你到响沙湾里边去放去，沙漠里边去放去吧。 嗯， 哦， 啊，那个地方你踏实放。 哎，是看人家放还是自己放？ 就是他是 都行， 人家是专门的准备好的烟花。你放烟花不就是你点一下和他点一下的问题区别吗、 啊？对对对， 对吧？ 对 啊， 还 那 是 那是啊， 那不一样。 哎，你要想点的话没问题，工作人员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上 让你点， 让你去点的，这个没有关系的。 那当然了， 啊、 你想要是女孩子，你说让她放一万响的小鞭儿， 嗯， 天哪，那可能也吓得不行， 那得那瞪出一引线来。 但是所以说，在那边他的整个烟花就是会给你准备好多好多，每天晚上都放。 哦， 那么因为在那个地方，它的整个这个空气循环对流也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因为它四处比较开阔嘛， 而且那儿肯定没有光污染。 对对对，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说是你可以不妨可以选择到沙漠里边去啊，去体验一下啊。当然里面的设施环境肯定可以达到很好的标准。 嗯，哎，说到那儿了，酒店了，水月光说了，你们一说龙庆峡，人也挺想去，有没有比较好的住宿的地儿吗？四星级酒店标准的龙庆峡周边？ 只有到延庆县城可能有，然后在龙庆峡这个旁边它没有四星级标准的，它只有这个类似于快捷类型的农家乐， 嗯， 这样的风格，因为它离它最近的就是古城村啊，然后在附近的如果要再走的话，就是到了延庆县城了， 对， 能够 县城会有， 对， 包括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可能就到长城。叫什么长城脚下呀，什么的这些， 哦、 对 对， 长城脚下公社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来就说，那就是 相对有点远了， 有点远了，基本上你可以到昌平小汤山了。 是是是， 嗯，好啊，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回答一下一生知己是梅花的问题。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梅花说了，说我呢是大年初一去西安，票都已经买好了。 哎呀真好， 大年初一的票还是很好买的啊。说到了西安呢，有住处和吃饭的地儿吗？会不会都放假了呀？ 有， 大店都开着， 真是放心吧。 估计人是可能会比较多， 有， 哎，但是 像现在来说啊，对于这样的城市来说，它的这些比较大的店，基本上说是从三十晚上也不会放假的， 对， 三十 那边也得有人吃年夜饭， 是的，他们也是一样的来去定居， 是的，是的， 啊，对。而且现在好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都是服务意识特别强嘛， 对 啊，不管是景区也好，您都别说没名的，就是您有别说有名的，就是很多没名的景区在过年期间它都是开业的，而且是这个人家也希望能够过年的时候多挣点钱呢，是不是？ 对，给大家提供的各种配套服务 还是很完整，没错没错，对对对，非常好啊，这个所以您就放心的去吧。啊，而且呢，您去西安的话，但是啊，我不知道像回民街摆摊的、出摊的那些会不会出来？ 这个还真不知道， 这个真不一定。越是老字号的，尤其是推车出来的那些商户，可能 老字号的 一下修 得 很长。 那吃那个羊肉泡馍那馆子呀， 叫什么呀？ 那个肯定开呀， 是 啊， 人家当地人都不去那儿。 哎。你要去确保说是你头一回初识西安嘛，第一次去见到嘛， 对 吧？就去体验一下嘛。 波哥的心态特别好，而且我觉得您说的也对。如果第一次去那儿，就是别人说那儿不好，对不对？ 对啊， 您不亲自去，您怎么知道 他 不好？ 他就是吃一碗羊肉泡馍，我就是好和不好，他能 是 不好到再不好到什么程度，你心里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 也不会有太大落差， 对对 对, 对, 对， 那倒是。 就像咱们那次去新街口那个叫什么？ 叫那个叫反正是那个吧， 对吧？ 对对对， 你要的是自己揪的还是机器接的？ 我自己揪的吗？ 你看， 又起泡了。哎呀，真的建议大家吃羊肉泡馍千万别自己揪，但是想要好吃还真的 是 自己揪的。那而且 那 种感觉不一样， 揪的越小越好。 对， 所以他说手起泡了吗？ 想长泡就 基本上抠一块一个馍的话，然后差不多将近得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 你看，我要机器的，瞬间来了。 哎，机器的基本上是一分钟或一秒钟。 但是我说就奇了怪了，我要那碗不大， 嗯， 我怎么觉得越吃越多呢？ 那个越泡越大吗？ 泡糊弄了， 越吃越多。 那首先他这个肯定不太一样的，就是为什么你搞得跟那个米粒儿一样的那种大小的那个馍，要做到那个程度的话，然后是他最后再 手早起泡了， 然后他最后再给你放到锅里边回一下锅，然后就拿出来那样吃，哎，感觉真的很舒服。 明白。 好吧，好吧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的分享，也谢谢波哥张波，谢谢。 好，感谢大家。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非常好听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十七点咱们再见了。 天真能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是八零后的我们，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能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那回不去的我们，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那不想长大的我们不想长大，抱着零食对着七色光的看着动画，西游记黑猫警长还有葫芦娃，傻傻的笑着还缺颗大门牙，披个床单幻想自己就是超人，出跑几条必须飞着出远门，女孩的总是跟在男孩的后面，虽然有点慢但跑不出他们的视线，上学了都背着书包，那考试的时候总要打着小抄，那是否还记得穿着花裙子的她，那梳着马尾辫那工人的浪花，跟男生说的最多的就是讨厌，然后异口同声她不吃炒面，笑语鲜艳中从未想过留恋，直到今天那总在脑中浮现，上课说话那递个小纸条，逃课被抓那还要找你聊，总是苦口婆心的说课怎么办，但我们的梦想你们就是懒得看，最终的大考是家长最紧张，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路在何方，那快点毕业吧等不及的释放，踏过书的海洋那层层的巨浪，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